中医的内脏的脏是西藏的脏，是小孩捉迷藏的藏，哎，所以这就是中医和西医在文化上的差异啊。西医呢更重于结构啊，解剖学是吧？哎，更重于它的这个什么呢？生理功能啊，哎，往全身输送血液，回收血液，促进气血循环啊。中医呢则不然，中医认识事物呢就更具关联性啊。什么叫关联性啊？你看包括咱们中国啊传统的法律是吧，什么连坐是吧，什么灭门是吧，什么九族，对不对？哎，而且中国的这老话里边有这样的话，叫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啊，说这一个人呢成了仙了啊，家里呢鸡啊狗啊也都上天成了仙了啊。还有什么话呢？还有中国话，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啊，牵一发动全身，是不是啊？所以外国人他听这些话，他翻译他听不懂啊。哎，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整体观念啊，人啊，他不能独立的存在，是吧？他要存在在家庭当中，是吧？他要存在这个村子当中、镇子当中、县城当中、省、国家，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啊，修身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你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于一个天下，你看这都是中医当中要能涉猎得到的啊。今天我讲的面呢没那么广啊，就这一个心脏，说的是五脏的脏，也就是整个心脏的脏腑系统啊，脏腑系统是吧？一脏一腑，一体一官一神，这就是一个脏腑系统的一个全带罐儿啊。一脏哦，心脏；一腑啊，心和小肠相表里；一体，心主人，一身之血脉；心主神志；一关啊，一关，心开窍于舌，舌为心苗，目为心神。啊，为什么动脉硬化的人那眼睛老直勾勾的，是不是？哎，所以一双眼睛能看出人的喜怒哀乐情仇啊，啊，那是仇恨的目光还是爱慕的目光啊，那都在眼神里头。所以说心脏养生，咱们中医研究这个心脏，你是医院的一个心脑血管科能解决的吗？啊，它解决不了。啊，它涉及到了心理、生理、解剖、精神，是不是啊？还有口腔，诶，舌相吗？是不是？哎，很多很多方面。关于心主血脉这儿，我给大家讲了心脏病了啊。今天呢，咱们讲下篇。啊，心主神志。啊，心主神志，这个五脏的神志我给大家也重点的讲过了啊。今天要讲的心主神志要说什么呢？哎，要说睡眠啊，睡眠啊，就是睡觉呗，是吧？我一说睡觉，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得有 80% 啊，一大多半的听众朋友就乐开了花了。哎呀，徐老师，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呢，哎，怎么样？讲到家了吧？是一个大众啊，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啊，怎么搞服务啊？是不是啊？锦上添花啊，说你没事儿，都80岁、90岁了，我要给你养生养到活100岁，是不是啊？锦上添花的事儿，大家都愿意做啊，我也愿意做啊。但是呢， 啊，我更愿意做的是雪中送炭。你看啊，好多人说呀，这个养生这个保健是一些没病的人来逗乐的啊，其实这种说法就是他只看到了养生的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呢，更多的热心非常关注咱博弈论坛的人不是这些人，是不是？哎，他想活一百岁，他吃什么保健品都差不多，是吧？哎，锦上添花嘛，啊。而更多的人是什么呢？求医无门，啊，解决痛苦，是不是？实在没招了，来选咱们的疗法。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能辜负他，啊，因为这样的人是雪中送炭的，救命稻草啊，是不是？哎，所以哪怕一线生机，对半条命的病人来讲，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那么这个夏天说失眠啊，因为夏季是失眠最高发的季节啊，最高发的季节啊，你别看那冬天黑夜比较长，但是冬天呢，失眠相对而言是缓解的季节，是不是？那今天呢，咱们主要就要给大家讲一讲啊，夏养心脏，说说失眠症的综合辩证防治的方案。想防治，哎，还是要正确认识它。什么叫失眠呢？西方医学呢，把它总结为叫睡眠障碍，是吧？而且象征意义上的讲，还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是不是啊？世界睡眠日，啊，说一到那天儿，是不是啊？这个世卫组织的医学专家就开会，是吧？啊，今年研究失眠有什么成果啊？啊，今年失眠症的治疗，是吧？有什么方向？啊，这都是学术上的啊。但是失眠，啊，是一天能治好的病吗？非也。失眠呢，它也属于一个慢性病。啊，自然而然呢，就有一个慢性形成，啊，慢性康复的过程。我今天呢，想主要从两个角度啊。一个呢，咱们说这个睡觉对人的重要性啊，再一方面讲一讲什么呢？失眠的危害啊，接下几期几档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从西方医学的兴奋抑制学说来说说失眠症的调节治疗，再从中医的心肾相交的学说说说中医五脏六腑五脏辩证治失眠的方案。所以说呀，这个失眠它的这个防治内容还是蛮广泛的啊，蛮广泛的啊。首先呢，咱们先说第一个啊，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人为什么要睡觉，也就是告诉大家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睡眠有多重要啊？啊，有人说不吃饭能饿死，啊，不喝水人能渴死，啊，那我告诉大家，睡觉比这两样都重要，是不是啊？哎，所以没有失眠的人呢，听我这话他不痛不痒的；顽固失眠症的朋友，他听了我这话，哎，他就见了亲人一般。是吧？所以什么叫医生啊？啊，什么叫医者父母心呢？哎，你一定要知道病人的疾苦，是不是啊？天底下什么是好医生？啊，说我把所有病人的病都能治好，我是好医生？没有，是不是啊？扁鹊、华佗尚有不能医治的病人，啊，所以什么叫好医生？就是医者父母心。是吧？能够设身处地的为病人想，能够把病人当成儿女亲人，能够亲力所为。那有的人说，那治不好咋整啊？治不好咋整？治不好认命呗，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读医科大学的时候， 是吧？我们有个赵教授，哈哈，啊，附属医院的，现在已经退休了啊，赵教授，啊，老爷子一说话，唾沫星子满天飞，所以一到他大课，是吧？100多人，前两排、三排都给空出来，是吧？为什么呢？老教授一说话，唾沫星子满天飞，哎，所以头两排都给空出来。但是说他不让他飞不行，不行，那他那个授课那个激情啊。包括他讲课他治病的那个经验的兴奋劲儿，你不让他满天飞，他说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一大特色，是吧？一大特色。说哪儿了啊？说这个医生，什么叫好的医生，是吧？每个医生都有失手的时候，是吧？所以说医生的技术水平是用病人的生命演练出来的。哪个神枪手是做梦梦出来的，都是拿子弹练出来的。所以说你看他越有名的大夫，他对那个病人呢越亲越真诚啊。为什么呢？因为病人不但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啊，更是病人培养了咱们医生啊，培养了咱们医生啊。所以说我们做医生的应该对病人存感恩之心呢。但是呢，确实有的病真治不好，一个是病得太重了，一个是来得太晚了，一个是有的就是病人他根本不配合。所以医生啊，最不愿意说还最得说，同时呢说的时候最无奈，但有时候说的时候还应该最坦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医生我们尽力了，这句话是来不得半点的虚伪的，是不是啊？生命相惜，性命相托呀。所以说医生尽力了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所以每一个医生，每一个白衣天使，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吧？什么样的人会把自己当神医啊？还是初出茅庐，没治过几个病人，都是好的，没遇到过什么难题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一拍胸脯我怎么怎么着，是吧？哎，那都是假神医，是吧？哎，一旦呢见得多了，是吧，经历的多了啊，好多医生啊这心呢也就能沉下来静下来啊。治好一个病人没什么兴奋的，你该做的事情啊，尽了很大力量没救活也不要过于悲伤，释然吧啊。因为别说我们能力有不有限，因为有些病你确实到那个份儿上，你救火车119，你打救火车119，救火车来了，那房子烧落架了，那有啥招？有些火确实就救不灭，那咋整？是不是？哎，只要尽力了就可以了，是吧？哎，所以这是将心比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天底下做医生真的就是做良心啊，做良心。所以做医生不能掉钱眼里，是吧？不能掉钱眼里，是吧？而且什么呢？叫无欲则刚啊。我不能说啊，我为了把我这个保健品或我这药卖给你，我低三下四的，没必要，是吧？你不吃我这个，你吃别的药，别的保健也能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道了，我这心里就舒坦啊。不是说拿着钱多舒坦啊，一定是你帮到了人，你没白学这一回医，你尽了力，这个舒坦啊，这个舒坦。好了啊，这个咱把医德的事儿就先说这儿啊，说这儿。这医德不是靠说，一定是靠你心换心的那种体会啊，体会。睡眠呢是比吃饭啊比喝水还重要的事儿。那有多重要呢？哎，我来给大家讲啊。人是一个生物体啊，你嘎个口它能长上，是不是啊？你哪块卡秃了皮了，它能愈合，是不是啊？哎，这病人病得严重的，像中风的，啊，痰蒙心窍，中风了，中风失语，不会说话，不会动，躺在床上昏好几天，气儿都不会喘了，得把气管切开，上呼吸机。用普通人看，这病人就死了，就扔了。 哎，你看过半个月人缓过来了，过两个月三个月人出院跟好人一样。哎呀，那个病人那个家属啊，给医院磕头送锦旗是吧，谢谢医生救了我们的命，应不应该？应该啊，还应该回家呀，给你家祖坟磕俩头。啊，咋的？说都是医生的功劳吗？医生只能占一半，这是客气的说，甚至医生只能占30%，那70%啊，都是你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你自己愈合的。所以说呀，我们医生啊经常说奇迹，其实很多奇迹不是医生创造的，这个奇迹啊都是物竞天择，是人的惊人的自我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而这个修复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小孩为什么要睡觉，是吧，小孩啊睡觉他长智力啊，老人为什么要睡觉，老人睡觉他防衰老，是吧，他长寿。年轻人为什么要睡觉，年轻人睡觉他恢复体力，精力充沛，他不得病。所以现在呀，有科学家把这个熬夜和失眠把它叫隐形杀手，把它叫慢性自杀，甚至把好多大城市那个夜生活叫城市病，这些说法都是不为过的。所以失眠在组织细胞修复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尤其是外伤愈合呀，啊，像那个女同志剖腹产呐，生孩子呀，为什么要坐月子呀，这个睡眠是修复的前提啊，你包括中风后遗症、心梗后遗症，你得好好睡觉啊，好好睡觉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给大家说到了失眠啊，说了这个睡眠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啊，人的健康是从美梦当中睡出来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啊，我们给大家分门别类啊，例举了三大条。第一条，组织细胞的修复，是吧，人的免疫力的提高都是要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恢复的。所以说呀，你像爱感冒的人啊，你一定要提高睡眠质量。你像那个外伤、中风、心梗、产后、骨科手术，是吧，外科手术，哎，大的创伤，是这样的人，你一定要经过一个阶段，至少3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的高质量的睡眠，你才能把你身子骨这个零件修好。那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第一条，睡眠对组织细胞修复，对人的抵抗力、免疫防御功能的一个提高。所以睡眠在这条上就比吃饭，是吧，和喝水还重要，是不是啊？吃饭啊，你看有的贫血的人干吃它就不长肉，你看有那糖尿病肥胖的喝凉水都长膘，哎，你只要把这个睡眠解决好，哎，你身体的这个修复代谢平衡它就平衡好了。 是吧？所以贫血，睡好觉了，你就长红细胞，啊，长白细胞，长免疫力。富贵病人，你只要睡好觉了，啊，你不是越睡越胖，你就能把那些肥油垃圾把它去掉。有人说，徐老师，你这么讲有依据吗？当然，啊，咱们每句话都得有依据啊。科学家呢做过这样的实验，啊，对肝它的解毒，对肾脏它的排毒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检测。检测结果呢，晚间在高质量的睡眠条件下，肝脏的血流量啊，肝脏你怎么解毒啊，就像你那个工业怎么来治理这个污水啊，你得有一个沉淀池，你把这污水拿大管子咕咚咕咚咕咚，你得排到我这个沉淀池，完了那边呢有个口子，得咕咚咕咚把净化的水再排回大自然。这个流量越大，你净化的量越大，你个流量越小，那你自然而然你废水清理的也就少呗，是不是？哎，所以说好多老年人说，哎呦，我一天都不上趟厕所，完了问我为啥身上长那么多老年斑，我说你呀，自己环境污染呗。他说我也没污染呐，我一不吃烤羊肉串，二不抽烟，三不吃酸菜，四不吃咸菜。徐老师，你说那有毒的我都不吃啊？我说你都不吃啊？你都不吃你还活着呢，是不是？你活着就得有代谢，就得有垃圾啊！你尿尿尿的少，出汗出的少，你体内就废水排不出来，是不是啊？这跟洗衣服一样，是不是啊？你洗一件衣服用一盆水，是吧？你洗十件衣服你还用着一盆水，你说哪盆水洗一件衣服的水黑还是洗十件衣服的水黑，对不对？咱们简单的打比方啊，这衣服的脏的程度是一样的，是吧？哎，所以为什么说叫水为生命之源呢？为什么这世界各文明古国，是吧，这世界的发源地都是以河边水边啊，你包括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为什么都是鱼米之乡，是不是啊？什么道理？那就是水的作用啊！咱别跑题啊，别跑题啊！肝脏和肾脏，肝是解毒的，肾是排毒的。晚上肝肾的血流量，是你白天工作学习，哪怕就是你白天躺在床上啥也不干，是你白天肝肾血流量的七倍。齐备啊，大家伙要知道啊，所以说你一天没睡好觉，你说我今天觉没睡好，我啊白天去补呗，是不是啊？你拿白天来补这觉，你得补几天能补上呢？你得补七天。所以很多老年人都反映，哎呦，那天呢因为什么事熬个夜，这一个礼拜啊人都不舒坦。没错啊，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所以可见高质量的睡眠它第二个作用，解毒排毒，解毒排毒，是吧？是白天的七倍。所以为什么长时间失眠的人他爱长斑呢？啊，你那毒排不出来啊，是吧？所以你一失眠，有人给我打电话，徐老师，我20年失眠，我30年失眠，我都跟他说，我说你中毒不浅呐，说那怎么办呢？哎，一定要建立高质量的睡眠，另外通过养生的手段促排毒啊。吃什么排毒啊？哎，吃硒啊，吃硒，硒酵母咀嚼片促排毒啊，促进肝的解毒和肾的排毒啊。那么这是睡眠的第二个作用啊，增强人的解毒排毒的能力。所以啊，慢性失眠就等于慢性中毒，对不对？你看比吃饭喝水重要不啊？所以有些知识啊，你不是故弄玄虚，你得讲出这里边的道理和数据来。 那睡眠还有第三个作用，是吧？睡眠三个作用啊，第一个细胞修复，是吧？第二个作用解毒排毒，是吧？第三个作用防止细胞叛变，是吧？一说这叛变呢，我就想起来现在这个孩子叛逆啊。什么叫叛逆？你看我经常见到那个家长啊，都有孩子嘛啊，问我啊，说你呀、啊、你搞教育的是吧，你又是搞医学的啊，哎，你们家孩子打吗？我说打呀，是吧？我说我经常打啊，绕不了一个月啊就得打一顿啊，但是孩子越来越大了，打得越来越少了，打得越来越轻了。有人就不理解了，是吧？他怎么不理解了呢？那小孩小的时候他不扛打，你打得重啊，这孩子都大了，他结实了，你怎么反而打得轻了呢？这个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生物的一个规律啊。大象啊，你到那个动物园去啊，你看那驯象的师傅啊，你看那象啊，大的时候驯不了，小的时候驯，那个铁链子多粗呢，那、啊、就比我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的那个铁链子，钢筋微的哈。小的时候用这个链子拴着象，到大了象已经很大很大了，还是这个小细链子拴着象，他有人就不理解了，是吧？说这大象完全用一点劲就可以把这链子挣断，束缚而恢复自由啊。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铁链却能拴住这么大一头象？其实这小铁链拴住的不是象的身体啊，它就拴住了象的什么呢？哎，精神。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长辈的，我们教育孩子，是不是啊？你光靠打是绝对绝对不行的，是吧？你打你能打到多大？等那孩子十七大八了，是吧？你四十奔五十了，你基本就打不过他了，是不是啊？我经常听到一些这个母亲，是吧？更年期的母亲，四十二三的，是吧？向我求救，说现在我一打我儿子，我儿子就握住我的手，我根本打不了他呀，是吧？我说你打他干什么？他不听话呀。你小的时候你想什么去了？大家一定注意啊，中国人讲叫棒下出孝子，但是大家一定记住，打儿子的棒子和打敌人的那个棒子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打儿子的棒子带着爱去打，哎，你需要把它教会，让它长记性，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小的时候，是吧？打孩子孩子哭，大的时候打孩子孩子笑，越打越皮，到老了的时候再打儿子，儿子又哭了。为什么呢？啊，说老爹你都没劲儿了，是吧？你还打我，我这么大还不听话，还不成才，是吧？是打哭的吗？打不动喽，啊，是孩子长大了，愧疚的哭，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是吧？所以呀、啊，小孩的这个逆反心理，小时候打孩子能治逆反心理，到大了，你没有小的时候的教育，你还是一味的去打，会造成逆反心理啊。你看同样是棒下出孝子，人家一个小棍儿，从小的一个小教鞭棍儿，给孩子培养成人，是不是啊？哎，长大了事业有成，是吧？那孩子长大了成功人士回忆，哎呀，小时候我妈老打我，你看带着感恩。有的人把棒子都打折了，孩子没教育好。你说中国人棒下出孝子是光棒子的文化吗？那是这点教育的文化。所以一样的道理啊，睡眠呢，高质量的睡眠 能够抗细胞突变，能够抗细胞突变。什么叫细胞突变？就是细胞逆反，是不是啊？细胞叛变了，变成恶化的细胞，那就是要命的，是不是啊？所以一个孩子的教育啊，有两个黄金期啊，其实也叫逆反期，也叫多事之秋啊。一个就是三岁两岁他能听懂人话的时候，是不是啊？那叫三岁之老，什么意思？你孩子教育不是你三十岁的时候才教育，那没法教育了，那就得国家给你教育，是吧？哎，三岁两岁的时候打屁股得打出印儿来，是不是啊？啊，犟嘴啊也得打屁股啊。这时候三岁培养孩子，三岁之前培养孩子的习惯，哎，这时候是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啊，就是小学升初中这个阶段。小学升初中多大呀？十一二，十二三，是吧？十一二，十二三，哎，这是第二个阶段。这阶段你光靠打不行啊，好多这个阶段那个家长只会打，就这阶段把孩子打皮了。那这时候还需要什么呢？就是孩子要有目标，是不是啊？中国有句老话呀，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盗洞。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三岁吗？不是，不是的啊，就是从这十一二三岁开始的，是吧？所以孩子到十一二三岁小升初这个阶段，你给他的教育不是光打他，而是一定要让给孩子建立一个目标，是不是啊？到八十岁了，你说老爷子都八十岁了，儿子都五十好几快六十了，你说老爷子能打过儿子吗？打不过。但是老爷嚎喽一嗓子，儿子就跪下了，是打的吗？就和那个大象拿小铁链子拴着，是打的吗？不是啊，他已经建立了对父亲的尊敬，对不对？哎，所以啊，十一二三岁啊，我们这些当爹当妈的，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是建立孩子自信心的时候。十一二岁的孩子的自信心从哪建立？一个是他的学习，一个是他在小伙伴啊、学校啊被人的认可程度，第二个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他的父母受人尊敬的程度和给孩子形成的那种楷模效应。哎，所以这是小孩的教育啊，班门弄斧啊！我不是搞这个，不是搞这个孩子教育的啊，只是自己养孩子，啊，教育孩子，包括爹妈教育我，啊，这几十年，是吧？哎，自己品味的，给大家就分享分享啊！哎，别跑题啊，说细胞突变，细胞为什么会突变？说外界因素。我讲了很多外界因素了啊，吃这个烧烤的食物糊了的，是吧？常年吃酸菜亚硝酸盐的，平时离了咸菜不吃饭的，天天吃咸菜疙瘩的，是吧？还有什么呢？天天抽烟，是吧？你看现在那个电视啊、公益广告都说我们有权利拒绝二手烟，啊，所以说你见人你就递人烟，你就告诉你来得癌吧，你这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慢性的这些毒害细胞突变，这些都叫外伤。这些致癌的几率能占到多少呢？30啊，30%。所以有人经常跟我抬杠啊，说谁谁谁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是吧？人活八九十岁呢。我说他要不抽烟能活到123，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所以养生啊，不要讲个案啊，拿出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来抬杠，我感觉那太没意思了。所以养生啊，要讲什么呢？哎，普及大众的一些东西啊。那么造成细胞突变最主要的就是内因，那这个内因是怎么形成的？情志啊，情志。什么样的情志？过激的情志，逆反的情志，是吧？所以小孩逆反，它是成长的过程。 人到老了你还逆反，是吧？说我到上了岁数，60岁70岁我瞅什么都不顺眼，你赶紧到医院查 IPAY 抗原，是不是？一查，哎呦 ，IPAY 抗原200多300多，到肿瘤医院再做详细普查，啊，所以说我这话呀，可能很多人听了不太高兴，但没办法，我讲的是科学事实，啊，你要想听那个专挑你高兴的讲的，那你得到茶馆、剧院，你听相声、听二人转的行，是吧？所以咱们科普知识有时候它就血淋淋的，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要有耐心能听下去啊。所以告诉大家，照肿瘤的高危人群就是性格的个性，是吧？什么叫个性？就是不合群，是不是？不合群，你包括过度的恨，是吧？包括过度的爱，是吧？过度的嫉妒，是吧？过度的贪婪，是吧？这都会容易导致细胞的性格扭曲，细胞性格一扭曲它就会恶变，所以西医叫细胞突变，中医叫淤血内流，啊，中医叫淤血内流。所以这样的人一般都睡不好觉，是不是啊？所以傻子一般不得肿瘤，得肿瘤都是聪明人，啊，聪明人，啊，为什么呢？聪明人心眼多呀，啊，聪明人心眼多，心眼多心里不平衡啊。啊，说傻人不会，啊，傻吃捏碎，是不是啊？所以说，长时间的忧虑和失眠，这是造成细胞环境恶化的一个关键。所以睡眠的第三个作用就告诉大家了，防细胞突变。所以可见呐，睡眠的重要性，啊，睡眠重要性。那睡眠既然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高质量的睡眠？睡眠到底是个啥东西呀？啊，睡眠到底是个啥东西？很复杂，啊，很复杂，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啊，论医药费来讲，啊，这个治失眠的医药费，远远的超过了什么心脑血管病，远远的超过了什么这个肿瘤，是吧？说有那么高吗？是吧？因为人多呀，是吧？你开始。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什么病最多？感冒发烧最多。那你看得胃炎是比感冒还多的病，为什么？因为人们管不住嘴，生的冷的硬的辣的，没按时按量，没有好心情去吃，就会把胃吃成胃炎，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睡觉啊，对人体来说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那么睡眠的这个本质它到底是个什么？啊，到底是个什么？啊，这个很复杂啊。我们先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吧，啊，因为我们想在这个夏天，我们每当过夏天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睡好觉，是吧？但是失眠的种类五花八门，啊，失眠的人又非常多，大家花钱买的药、保健品又特别多，是吧？听的广告又特别多，都说能治，但是到底能还是不能？哪个药有好处，哪个药有坏处，这里边的道理在哪？所以我们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全面的了解失眠的本质，是吧？那么睡眠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从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西医啊，睡眠呢就是兴奋和意志的平衡。白天你活着它就是兴奋，人精气神神的，晚上一睡着了，眼睛一闭，心里不想事儿，是吧？人属于极度安静的状态，呼吸变慢，血压变低，血流变慢，体温变低，好了，是吧？这等于你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东西都省下来干什么去了？去组织细胞修复，是不是啊？去解毒排毒，是不是啊？肝的血流量何以能增大七倍啊？啊，就是把这些该省的都省了。如何的能让细胞突变得到抑制啊？修复抗突变啊，就有高质量睡眠啊，高质量睡眠。那么西医啊，把睡眠呢分为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快波睡眠呢又叫浅睡眠， 啊，这都是睡眠的早期，啊，往床上一躺，他不是一下子就睡着了，啊，往床上一躺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叫睡着了，那休克了，昏过去了，是不是？哎，往床上一躺什么都知道，啊，人处于一种相对安静的状态，啊，这时候呢，人闭着眼睛，但是人的眼球啊，在眼睛里边转得特别快，你跟他说话，你睡着了没有？我没有，是吧？这都能听得懂，是吧？甚至有的老两口往床上一倒就开始聊事儿，哎呦，今天呢，老张怎么的，老李怎么，这是个坏毛病，是不是？慢波睡眠，慢波睡眠，你闭上眼睛了，倒床上就开始睡觉了，是不是？你开车，你别跟人司机说话，你睡觉，你也别跟人睡觉的人说话，你跟人说什么话？是吧？这一说话就容易把睡眠打乱，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快波睡眠阶段。浅睡眠阶段，人在快波睡眠阶段，人的本身感觉是没睡，说话也知道，心里边还想事也知道，几乎对周围情况都知道，就是眼睛闭着呢，就是眼睛闭着。所以经常有人找我，徐老师啊，我已经一年多没睡觉了。我说你简直是铁人，不用说一年，你如果半个月不睡觉你还活着，那就是奇迹了，是不是？能坚持七天的都不多呀，啊，所以说你都处在浅睡眠阶段，所以告诉大家，浅睡眠也是睡眠，只不过它是一个比较低质量的睡眠，啊，比较低质量的睡眠，肝也解毒，肾也排毒，细胞也抗突变，是不是？只不过是相对要弱一些，啊，那什么是高质量的睡眠呢？高质量的睡眠是慢波睡眠，啊，眼珠转的比较慢了，是吧？你睡眠的深度相对比较深，你应该跟他说句话，你说你睡着了没有，没搭理你，是不是？ 啊但是呢，你一推他，或者外边打个雷啊，或者拿针扎他一下，马上就一激灵就醒过来了，哎，所以深睡眠阶段你得强刺激才能把他唤醒，是吧？你简单说一句话他不见得能醒了。那有的人说我推他都没醒，那是昏迷，昏迷不是睡眠啊。所以说高质量睡眠的深睡眠状态是叫最佳睡眠状态，是吧？那么人在晚上睡眠的时候，这个快慢是交替的啊。你像有些老人家经常给我讲，哎呀，我这睡觉啊，一宿啊醒两三次。其实你不是醒两三次，你是两三个阶段进入了快波睡眠。有的时候进入快波睡眠的时候啊，你可能起夜尿憋的上厕所呀，有可能你是蹬了被冻着了盖个被呀，是不是啊？所以说这都是经过三四个周期的快波睡眠，就是你醒了三四次，醒完了又能入睡，又能睡到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慢波睡眠又进入。所以快慢波是交替的啊，快慢波是交替的啊。所以这是对睡眠本质的解释，是吧？睡眠不是昏迷，昏迷不等于睡眠，睡眠的理想状态是快慢波交替，睡眠的最佳状态是睡着了能自然醒过来，睡着了醒不过来了那叫昏迷，老年痴呆，是不是？睡着了醒过来再难入睡，这都属于快波睡眠长慢波睡眠短，属于低质量睡眠。这是西医啊对睡眠的认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好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问，是吧？哪个好啊，哪个好啊？那你说人手好还是脚好啊？啊，手能吃饭脚能走道，你说哪个好？哎，都好啊，都重要。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这快慢波睡眠之间的关联，而且给大家要说说为什么这个安眠药 治不了失眠。为什么安眠药吃完了上瘾？为什么这个安眠药它让人睡着了却感觉和没睡一个样？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啊，我一条一条给大家来说。先说说这个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之间的关系，大家这个可以拿笔写啊，可以记到本子上。从咱们生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快波睡眠是慢波睡眠的序幕，也是一个导入阶段。就像咱们看电视连续剧是吧，哎，你看咱们以前电视连续剧前面都有序幕，是吧？是吧？唱着主题曲，完了把整部电影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整部剧的这个前因后果精彩就剪辑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完一个序幕，哦，大致的情况你也就知道，哦，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人开始啊挺穷，后来变有钱了，是不是啊？后来有钱了，这个学没学坏，是吧？后来怎么怎么地，儿女怎么怎么地，你看，那后来一个一个小片子的序幕你就能看清。你看现在看电视剧没有序幕，是吧？没有序幕，敞开就演，演完了就广告，广告完了再演。所以说这个剧情到底咋地，你也不知道。所以说你就只能冒着蒙的去看，就没有序幕了啊。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快波睡眠是慢波睡眠的序幕，也叫导入啊，导入阶段，是不是？那么慢波睡眠呢，是快波睡眠的升华阶段啊，升华阶段。所以这样一来，你看啊，我们医学上讲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哎，这一个通过快慢波睡眠解释的就特别特别清楚。你睡觉前你闭着眼睛了，你想着事儿，你琢磨事儿，你进入快波睡眠的时候，你这个序幕里边你是喜剧的剧情你还是恐怖片的剧情，那么它就决定着你进入睡梦阶段你是做美梦还是做噩梦，是不是？包括呀，你这个快波睡眠阶段你这胃肠啊胳膊腿啊你是轻松自如泰然处之，你还是胳膊疼肚子疼胃溃疡疼得你撕撕拉拉直难受的阶段，那么你进入慢波睡眠给你身体造成刺激，你形成的这个噩梦的梦境和美梦的梦境它也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所以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它是缺一不可，是吧？而且它俩的交替进行会让人的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深，睡眠的质量越来越高，是不是？你看有没有说一觉到天亮的，是吧？没有。但是呢我们通过培固元气，通过调理五脏，徐老师我现在就一觉到天亮，是不是？其实他们都在说谎，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谎。他是一觉到天亮吗？不是的，只不过他那个快波睡眠也是相对比较慢的，是不是？这句话可能有些新听众不大容易理解啊。怎么说呢？哎，咱还拿孩子上学这事儿说啊。有的那个学校现在分班是吧？实验班和普通班，是吧？什么叫实验班啊？就是把那个学习好的各个班的尖子生都拔出来搁到一个班里加强的学，完了考大学吗？啊，就实验班那倒数第一的你要搁到普通班里都能排到二三名，保不齐能排上第一名，是不是啊？ 哎，所以这就跟那个矬子里边拔大个一样，在矬子里边拔出一个大个，高不高？你没跟大个比，跟大个一比还是个矮子，是不是？所以呀，人的睡眠是层层递进的。所以那些所谓的，哎呀，我一觉就睡到天亮呢，我告诉你，是吧？都是你那个睡眠质量非常好。快波睡眠、慢波睡眠，再进入快波的时候也相对比较慢。完，再进入慢波睡眠的时候，它就更深更慢。所以层层递进，所以说你睡眠质量就高。那所谓的说我一宿啊醒两三回，但是醒完了还能再睡，说明啥呢？你那个第二次那快波睡眠相对比较浅，但是呢交替进行啊，交替进行，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属于一般型的，不是高质量型的。那个一宿没睡的基本就属于慢波睡眠，很短暂，甚至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还认为他啥都知道呢。他稍微休息那一块堆儿，稍微的休息那一段短暂的什么也不知道的时间，就是慢波睡眠，但他自己没意识到，所以一夜都没睡，那个睡眠质量比较差的，是不是？所以这是给是解释大家快慢波睡眠之间的关系。快波是序幕，是个导入的阶段，你快波决定着慢波，你快波睡得好，慢波就会更好。你快波睡得不咋地，你慢波也好不了哪去。这是快波睡眠，是慢波睡眠的导入阶段。那么慢波睡眠是快波睡眠的升华阶段，也是结果阶段，对不对？哎。那么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解释这个安眠药，是吧？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啊，就跟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是不是啊？你包括你看那个医院住院的病人做完手术了，哎呀，那刀口疼得了不得，完了那个主治医师就下医嘱了啊，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给他来一支安定，是吧？啥意思？你给那个滴流里头推了一支安定，你看那个病人刚打完五七八分钟吧，你看那个病人就特别疲劳，眼皮就沉了，完了直接就睡着了，睡挺香的，是不是？哎，这就是安定在起作用，镇静剂在起作用，是吧？就是没有经历这个慢波睡眠，直接啊，没有经历这个快波睡眠，直接就进入深睡眠状态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安定所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深睡眠，是吧？它是一种半昏迷状态，是不是啊？所以安定你给他整睡着的人，他属于昏睡，有时候叫你也叫不醒，他睡得非常沉，疼也不知道，那手术完疼啊，是不是啊？你按科学道理来讲，你是慢波睡眠高质量睡眠，疼痛的话你应该能给你惊醒啊，所以他对疼痛也不敏感，他也不知道他能睡着。所以在这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确，这种用安定，是不是啊？用安眠药所制造的这种睡眠状态，绝非高质量的睡眠。所以在这种睡眠状态下，组织细胞的修复功能